学生党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有点钟，咚咚咚咚，什么潮语呢？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一个潮语呢，叫做摆电人，摆放的摆，电子的电，人类的人， 摆电人。难道他是一个超人来的摆电人呢？ 为什么？ 因为他有这个电摆电哦，有些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跟他碰撞的时候，他突然间有电哦，刷到你这样的 哦呀，很多静电。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摆电人嘛，就是这样的啊。 打错， 摆电人呐、啊，为什么摆电摆电 ？OK， 他跟电有关， 电有关， 确实跟电有关，跟电流也有关 哦， 但是用来形容人， 难道是形容他是一个很浪费电的人？明明他已经出去了，可是房间里的那种冷气啊、风扇啊，他都开住的。明明没有人，他就是要开住。 我有遇过这种人嘞， 怎样嘞？ 就他离开他家的时候，我讲，哎，你不用关风扇吗？他讲还要给他的家保持通风。 可能那个电费不是他给咯、所以他就开而已咯。 可能电费是一回事，环保也是一回事。我觉得可能电风扇我个人觉得还好，如果冷气的话是真的会影响到环保， 是有点 不环保，就人不在的话也不用特别去开冷气了。 所以他就是摆电人， 这个是浪费电人。啊，摆电人不是这样的意思。 摆电人啊， 对，形容他这个人的性格有点像电流一样的。电流有什么特征？你先思考一下，回来再猜猜咯。 OK， 如果听众们你们有想法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Begotion Cell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 Begotion 的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J Prepare 5G 无限可能，卷脑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J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Begotion。Be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首先登场的是冷笑话界的隐藏 boss YYY 莹莹，专门负责把冷笑话讲到你笑出来，不好笑不收钱。 那这位呢，就是行走的梗图制造机 Broccoli 李伟俊，没错，专长是乱讲一通，却意外有道理。 我们就是 勾选最不正经但最搞笑的搭档，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刘宇宁的《烟火星辰》。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什么是摆电人？ 摆电人，然后呢是跟电流有关的摆电人呐、啊。难道哦？他很容易生气的，一点点就发火了。因为皮卡丘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发出那个电力，代表他生气了。摆电人， 皮卡丘在生气才会发电咩？ 啊，又好像不是。 对呀、皮卡丘不是生气才会发电吧？ 就他攻击那个敌人的时候也会发电、 乱乱讲人家的那个人格。 他攻击敌人的时候，代表他也生气啊，他不喜欢他，所以就发电给他，所以是生气的人。 给莹莹一个二十分， 二十分、 越来越接近，他确实会跟情绪有关的， 情绪有关啊，摆电人，摆电人生气，难道又是喜欢那种收藏很多灯的人吗？他喜欢桌灯啊，还是家里的那种灯啊？ 没有，我刚刚都说跟情绪有关， 情绪生气咯，情绪 有 生气， 很多种的吗？ 伤心 啊，怎样变成摆电人呢？ 摆电人啊，摆，给我一个 tips。一个 tips、 我认识的莹莹不是摆电人 啊，我不是摆电人啊、这样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们勾选目前没有摆电人， 没有摆电人啊、没有人生气过吗？是的确，我没有看过我们 MC 里面有人会发火啦。 我跟你讲，他不只是指生气， 生气啊，伤 心。我们勾选目前没有摆电人，曾经有过，但他走了。 瞎吧你，瞎吧你！ 还要听瓜是不是？ 我先听什么意思先？ 来揭晓答案。恭喜你答错了，今天。摆电人呢，确实是跟电流有关。这个人呢，他整个人的情绪像通电一样，电流他有时候是不稳定的，有时一下子可以通电，有时断电，跟他的情绪一下，有时候来得快，也走得快，有时候很容易 back check 啊、有时候又好像没事这样，就有一点容易火烧脑这样子。 所以下班你啊。瞎掰你，这个是重点。 你以前骂过你的那个啊？ 谁骂过？我真的想不起 MC 的、 啊。骂过、不是我们 MC 的。 骂过。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好了， 那你以前的老板哦。 不知道是谁了，你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好，大家期待郭轩吃瓜，成为第四季我们爆料我们郭轩自己的瓜。 OK， 期待一下吧，守住郭轩 Beyond Trend。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areth T 还有蓝老的《跟悲伤结了账》。Gareth T 的演唱会要来了，将在这个日子举行了，那就是呢啊哈，6月13号傍晚6点钟呢，在 Arena All Star 实力的开唱啦。很可惜，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购买到入门票的你呢，我们到时候见喽。 郭轩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郭轩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郭轩咚咚咚。 马上来等第二个潮语，跟飞行模式有关的，什么时候会用到飞行模式？ 我们手机不想有人干扰的时候，就会飞行模式。 那个是勿扰模式，小姐。 也是飞行模式啊，开那个飞机。 没有，不一样的。 开那个飞机吗？关掉那个 WiFi， 关掉那个。 但飞行模式真正的用途并不是为此而生的。 啊，我是这样的用途的我，不然你的用途是拿来干嘛？ 不然飞行模式是可以拿来干嘛的？什么时候真的需要用到飞行模式？ 搭飞机的时候。对呀、 啊，对呀、啊，就是不然为什么还叫飞行模式？ 我也是不要有人干扰你才开这个飞行模式、啊。 这个是它的额外的用途，但它真的用意是为了当时我们起飞的时候要真的有一个飞行模式。 每个人用意不一样嘛。 你去问他手机设计这个飞行模式就是为了这样。 OK， 飞行模式来怎样？今天潮语是这个吗？ 什么是脑飞行模式？ 啊，脑飞行模式啊？ 对的。 形容这一个人啊，形容我的脑咯，没有带脑袋出来。 不要这样子讲。 什么？ 不要这样子侮辱你自己，你是连脑袋也没有要带去。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啦。我就知道。 好了，算你聪明。什么是脑飞行模式？ 所以是跟笨没有关系。 没有啦，不要这样子伤害人家。 哦，不是啦，脑飞行模式啊。 对啦。 开这个哦？难道是你 当？你还记得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开飞行模式的感觉是怎样 啊？开飞行模式的感觉， 还是你在飞机上没有开飞行模式？ 有了，肯定有开了、啊，感觉怎么样啊？就这样了，按个 button 不了，按一个 button 不了，没有什么 feeling， 没有什么 feeling， 就你不能通讯。 不能通讯， 再思考看看， 再思考看看哦、跟不能通讯有关的、啊。 回来再来猜一下这个脑飞行模式吧。 OK， 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哎呀，你看他那鞋又脏又土， 你不要说了，人家听得到了。 开玩笑吗？他又不会怎样。 我先回教室了。 你看他真的不开心了。一句取笑，一个外号，也许只是几秒钟，却可能成为别人反复想起的难受。冷嘲热讽、孤立排挤，同样也会伤害人。当你选择不复合，当你勇敢说一句别这样，其实就是在保护一个人。郭轩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拒绝校园霸凌，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郭轩，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郭轩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来到郭轩我的耳机借你听歌。没错，每天用短短的时间呢，带你认识一位歌手，或者是听懂一首歌。那一整个星期呢，和你聊到的话题就是那些演员可能非常会演，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们唱歌也是非常的厉害呢？那前两天就和你们聊到了两位不同的女演员，有的就是赵露思和虞书欣。那我觉得，哎呀，今天来到了星期三，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一些男演员了呢？如果你说他很能演又很能唱的话呢，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其实是丁禹兮。那丁禹兮去年的《消散对白》非常非常的火，基本上是大家都听过而且都会翻唱的。现在给大家听听看现场版。没错，这个可是 live 的版本，现场演唱。我只能说，以一位男演员出身来说的话呢，他真的是很稳很稳，而且现场的氛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其实丁禹兮呢，在我心目中真的是一位蛮全能的演员和歌手。那今天呢，就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其实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他不懂》，但是丁禹兮呢在很早之前就有翻唱过，所以今天就把这个翻唱的版本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守住歌炫 Beyond Trend。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留给你 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我他不懂你的心，他把回忆留给你，连同忧伤强加给你，对你说来不公平。他的谎言句句说得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哦，他不懂你的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哦，他不懂你的心。 非常乐意成为你校园活动的媒体伙伴，现在就透过 mygoshen@gmail.com 找我们合作吧。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表林慧的《我要当超人》。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shen 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 Goshen 咚咚咚。 马上来咚咚咚咚，这个潮语呢叫做脑飞行模式，没有错，那个脑就是 brain， 我们的头脑，脑飞行模式。 脑为什么要飞行模式呢？突然间，难道是形容着这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脑呢是空白的、宕机的，完全想不到东西的那一刻，因为他刚起床、所以就有这个脑飞行模式、 有一点接近咯、 跟宕机有关哦，空、那个脑空空白白，这样想不到东西的啊哈，就是这样啊， 往这个方向去 考试的时候会发生的， 也有可能。 因为呢，前天熬夜，每天在温习温习温习，可是呢，隔天太累了，没有精神了，所以这个脑呢是空白一片的。 给莹莹批一个， 怎样？ 85分。是的，脑飞行模式呢，就是拿来指啊，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你有没有试过，可能真的在工作到一半，它就某顿顿突然间断线，突然间，我刚才讲不了啊， 对， 我刚话讲到哪里了啊？这种状态呢，就是我的脑飞行模式，因为有像飞行模式一样，我们有时候在起飞的时候，我们按了飞行模式就断开了所有的通讯连接 啊， 就好像我们的脑神经突然间断开了一样，你突然间不懂自己在干嘛，这种状态呢叫做 脑飞行模式，又或者是另外一个场景。是不是上一秒我记得自己要说什么，可是下一秒， 我要讲什么了？ 对， 哎， 很神奇一下哦，就不懂为什么有明明有话要讲，只才隔那一秒你就忘记要讲什么了。 哦，原来这个也是脑飞行模式。 所以下一次呢，你可能在讲话的一半讲不出，就说哎 ，sorry， 我刚刚脑飞行模式，你让我思考一下。 OK，我写起来了哈，是这个是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uy 的大人物啊 ，Guy 的演唱会要来啦，将在5月10号呢傍晚6点钟在云顶世界云星剧场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rw.com， 又或者是 book my show 啦，又或者是你要拿到免费票的话，就要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赶快参加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大家有看了我们 goshen 吃瓜学会的第2集了吗？这一次特别嘉宾呢就有了 TK， 他就上传了一个 reels 呢，是让 Kelly 开心来猜这个冷笑话 啊，竟然冷笑话，我们就来听听看呗。 C 哦，伤心的英文知道吗？ Chicken set 不是， 就是买地会有那种 chicken set， 不是不是，是 emoji。 你看我现在脸上有很多 emoji 吗？ 对啊，那个 emoji 很冷。 你懂麦当娜有几个爸爸吗？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两个慢。哈哈哈哈哈！ 我唱错了是吗？ 是真的唱马肉的。 因为 Kelly 很偏心嘞，他有反应嘞。我平时跟他讲，他是没有反应，翻我白眼的嘞。喂， 但你说冷笑话的程度，我觉得 T K 跟你有的比耶。 怎样有的比？ 就是冷的蛮厉害的。 怎样冷的蛮厉害？ 我觉得如果今天 T K 成为我们的 Pop Time MC， 他可以挑战你在我们勾选的一个叫什么？叫什么 ？Penguin。Penguin。 Penguin 怎样嘞 ？Penguin 啊 ，Penguin 就是可以跟你一样很爱讲冷笑话。我觉得他有赢过你。他刚刚冷到有让我起鸡皮疙瘩。 真的吗？ 就觉得好笑在哪里？ 好笑在。 对，就跟你一样哎。 OK 啊，我们可以成为搭档了嘞。By two， by two， by two， 勾选 by two， 还是白鹿丑女 ？Hello，excuse me， 人家很帅的 TK， 人家是帅的了。大家赶快去到 TK 还有勾选的 IG 呢，来看这个冷笑话的 reels。等一下7点钟呢，就来给你看一下莹莹真正的冷笑话实力。 是 Pan Queen here 在这里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这个选 Beyond Trend。